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。第31回，大巡抚访问恶棍，小黄门探索赃银。却说狄公听了阎立本一番言语，心下也是不平。当时在巡抚衙门住宿一宵，杯酒谈心，自必格外许多清静。次日，狄公一早启程，辞别阎公，只带了马荣诸人几个随身的仆众，长亭一一径直登城，渡过黄河，已到河南境内。只因唐朝承晋隋之后，建都在汴梁，河南一省乃基辅要地。武后虽荒淫无道，也知都城一带非有一个人才出众、德望太著的人不能坐镇，因此命狄公任杰为河南巡抚。这一日，狄公车马行李已到境内，当时不便声张，深恐沿路的各官效劳迎送。那时不但供应耗费，且各地至新巡抚前来，那些奸规流氓、嗜豪恶棍以及贪官污吏反而连计藏行，访问不出，因此只带有仆众数人在客店中住下。当时住宿一宵，次日命众人在寓所守候，自己只带了马荣一人出门而去，沿乡各镇私访一回。一日来至清河县内，此县在汉朝时名为孟津县，晋朝改为当平县，唐朝改为清河县两字。这县地界在洛阳偃师，两县毗连，皆是河南府属下。当时清河县令姓周，名普成，乃是张昌宗家的家奴，平日作奸犯科，迎合主人的意思，谋了这县令的实缺，到任之后无恶不作，平日专与那地方上的劣绅刁奸狼狈为奸，百姓遭他的横暴，恨不能请其皮而食其肉，虽经列名聚禀到上县衙门控告，总以他朝内有人不敢理论，反而苛求责备，批驳了不准。狄公到了境内，正自查访，忽到一个乡庄地方，许多人拥着一个50余岁的老人在那里谈论。当时不知何故，同马荣到了，只听众人说道：“你这个人也不知其厉害。前月王小三子为妻子的事件被他家的人打了个半死，后来还是不得不回来。胡大金的女儿现在被他抢去，连寻死也不得漏空。你这媳妇被他抢去，料你这人有多大的本领，能将这个问官告动吗？这不是鸡蛋向石卵上碰头吗？我们劝你省一点力气，只当没有这个媳妇罢了。横竖你儿子又没了，你这小儿子还小，即使你不顾这老命，又有谁人问你？”狄公听了这话，心下已知大半，乃向前问道：“你这老头姓甚名谁？何故如此短见，哭得这样如此厉害？”旁边一人说道：“你先生是个过路的客人，听你这口音不是本地人士，故不妨告诉你听听，料你们听了也是要怄气的。这县内有个富户人家，姓曾，名叫有才，虽是出身微贱，却是很有门路。”遂低声说道：“你们想该听见现在武后荒淫，把张昌宗做了散骑常侍，张易之做了司卫少卿，因他二人少年美貌，太平公主渐入宫中，武后十分喜悦，每日令他二人更衣覆粉，封作东宫。 这武承嗣、武三思诸人接听他的指挥，带他执鞭牵灯。现在只听见称张易之为张五郎，张昌宗为张六郎，皆是承顺武后的懿旨。因此文武大臣恭为王子王孙还剩十辈。这个姓曾的乃是张家的三等丫头的儿子，不知怎样得了许多钱财来这地方居住。加之这县官周普成又是张家的出身，故此首尾相应。已故曾有才便目无法纪，平日霸占田产，抢夺妇女，也说不尽的恶迹。这位老人家姓郝，名干亭，乃是本地良民，生有两个儿子，长子名叫有林，次子名叫有季。这有林于去年七月间病笔，留下那吴明川之女。这郝吴氏虽是乡户人家，倒还深明大义，立志在家侍养翁姑，清贫守节。谁知曾有才前日到东庄收租，走此经过，见他有几分姿色，喝令佃户将他抢去，现在已两日，随进他到县里喊冤，反说他无理无灾，弃辞控诉。他只道这县官同他一样，还欲去告府状，若是别人做出这不法事来，纵然他劳而无能，我们这邻舍人家也要待他功名深渊。无奈此时世道朝纲，俱已大变，即便到府街去告状，吃苦花钱，告了还是个不准。虽控了金控，有张昌宗在武后面前，一言之下，无论你的血海深仇也是无用。现在中宗的太子尚且无辜的遭贬谪呢，何况这些百姓，自然受这般狐群狗党的祸害了。你客人虽是外路的人，当今时事未有不知道理的，我们不能报复此事，也只好劝他息事，落得过两天安静日子，以终余年，免得再自寻苦吃。所以我们这河村的人在此苦劝。狄公听了此话，不由得愤气天凶，心下道：国家无道，以至于此，民不聊生，小人在朝，君子失位。你听这般人的言语，虽是纯民的口吻，心中已是恨如切骨了。我狄某不知此事便罢，既然亲目所观，亲耳所闻，何能置之不问？乃向那老人说道：你既受了这冤枉，地方官又如此狼狈，蓬荜为奸，我指你一条明路，目下且忍耐几天，可知道本省的巡抚现在放的狄大人了。此人脾气惯同这般奸臣作对，专待百姓伸冤，特为国家除害。目下他已经有昌平到山东，渡黄河到京，不过半月光景便可到任。那时你可到他衙门控告，包你将这状子告准，一定不疑。方才听你众人所言，还有两个人家也受了他的害处，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也被他抢去，你最好约同这两人一起前去，包你有计。我不过是行路的人，见你们如此苦恼，故告知你们听听。众人忙问道：这个人可是叫狄仁杰吗？他乃是先皇帝的老臣，听说在昌平任上断了不少疑难案件，若果是他前来，真是地方上的福气了。狄公当时又叮嘱了一番，同马荣走去。沿路上又访出无限的案情，皆是张昌宗这党类居多，当时一一记在心上，然后回到客寓歇了一日，这才到京。先到了那黄门官那里挂号，预备宫门请安，听候召见。谁知各官自武后坐朝以来，无不贪淫被罚。这黄门官乃是武三思的七舅，姓朱，名叫立仁，也是武三思在武后面前极力保奏。武则天一是娘家的亲戚，便令他做了这个差事，一则设了武三思的心思，二则张昌宗这般人出入便无阻隔。谁知朱立仁立世以来， 无论在京在外，大小僻园，若是起奏朝廷，人见武后，皆非送他令银不可。自巡抚节度使起，以及道府州县，他皆有一定的令银。此时见狄公前来上号，知他是新建的巡抚，疑惑他也知道这个规矩，速些钱财于他。当时见门公前来禀过，随即命人去请见。狄公因他是朝廷的官员，定制虽是品级卑小，也只得进去同他相见，彼此见礼坐下。朱立人开言说道：日前武后传旨，命大人特授这个河南巡抚，此乃不赐之把百，特别之恩典，莫非大人托舍请保奏吗？狄公一听，心下早已不悦，明知他是武三思的七舅，故意问道：足下令亲是谁？下官还求示之。朱立人笑道：原来大人是出贡京职，故而未知。本官虽当这个黄门差事，也添在国威之列，武三思乃是本官的姐丈，在京大员无人不知，照此看来，岂不是国戚吗？大人是几时有幸到京，请他为例？狄公听说，将脸色一变，乃道：下官乃是先皇的旧臣，有举名经受了昌平知县，虽然官卑职小，只知道尽忠效力，爱国为民，绝不能同这一般误国的奸臣、欺君的贼子为伍。莫说书信贿赂，是下官切齿之恨，连与这类奸徒见了面，恨不能食其肉而起其皮，治以国法，以报先皇于九泉之下。至于升任缘由，乃是圣上的恩典，岂能你等这般小人所知？朱立人见狄公这番正言厉色，知道是个兵炭不入的，心下暗想道：你也不防防，现在何人当国，说这派恶言，岂不是故意骂我吗？可知你虽然公正，我这个规矩是少不了的。当时冷笑说道：大人原来是圣上简放，怪不得如此小事。下官这差事也是朝廷所命，虽然有俸有禄，无奈所入甚少，不得不取任于清官。大人外任多年，一旦因此重任，不知本官的令银可曾带来？狄公听了此言，不禁大声喝道：你这该死的匹夫，平日贪赃枉法，已是恶计多端，本院因出入京中，未便骤然参奏，你到本院也同你们一类吗？可知识君之禄，当报君恩，本院乃清廉忠正的大臣，哪有这银于你？你若稍之进退，从此革面洗心，乃兴军国，本院或可宽其既往，免其追究。若以武三思为护府，可知本院只知道唐朝的国法，不知道误国的奸臣，无论他是太后的内任，也要尽法惩治的，而况汝等这般狗胆乎？朱立人被狄公大骂一顿，比一时转不过脸来了，不禁恼羞变成怒，乃道：我道你是个现在的巡抚，掌管天下的平章，故而与你相见，谁知你目无国戚，信口雌黄，这黄门关也不是为你而设，受你的指挥的。你虽是个清正大员，也走不过我这条门径，你有本领去见太后便了。说着怒气冲冲，两袖一拂而起，转入后堂而去。狄公此时哪里容得下去，高声大骂了一番，乃即说道：本部院因你这地方乃是皇家的定制，故而前来，难道有了你祖哥，我便不能人见太后吗？明日本院在金殿上定与你这个狗畜生变个是非。说毕后，正是怒气不止，也是两袖一拂，冲冲出门而去，以便明日五谷上朝见驾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1回完。